来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静瑜。 大家好，我是好久不见的涛涛。 哎，好久不见，干嘛去了？ 这一直在等着你啊。 是啊， 对， 因为我要等到有非常重量级的嘉宾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做客的时候，才会请比较专业的 DJ 和 VJ 担当涛涛来共同探讨一下音乐。 好， 是。那今天涛涛在打完招呼了之后呢，我们要隆重介绍的就是今天来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挑战新歌声节目当中的音乐爱好者，让我们来欢迎实力歌手范甲军，欢迎，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是，如果大家现在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是可以发现我们今天视频直播的题目叫做“你有在电视上看到过他吗？”所以其实甲军走上音乐道路也有很长的时间了。今天他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他的音乐，还有他的音乐故事。那一开始呢，还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您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实时的视频直播了。当然，也有我们的深度视频合作平台唱吧，大家打开唱吧 APP， 点击右下角的发现，就可以在直播专栏当中找到永远在热门上的活力九八二。赶快来到我们的碗里吧，来先点一个名哈，伤心的小情绪，英子女五二零，丑也是一种姿态，这个名字，还有超级粉丝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今天大家真的是有福气，因为贾军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要先介绍一下，其实专业的身份是毕业于专业的艺术院校的。 哎，对对，是的，我毕业于那个中央音乐学院。 哇， 然后 这样听起来就唱歌待会儿就一定是有保证的，你知道吗？ 那万一是指挥系怎么办？要再问清楚一点啊。 好， 什么系？ 对， 我学的是那个音乐教育。 音乐教育， 对对对， 但起码也是基础打得非常扎实。 是的， 哎，还好还好。 但是我好像听说啊，这因为之前我们有聊过，这个虽然是音乐教育，但是之前有一段职业经历好像跟这个没有太大关系，是不是？ 其实现在的职业经历，然后现在我是一名警察。 这 哇哦！现在如果大家 差的有点远啊， 看视频直播的话，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小的切，我们来切一个哈，看看标准的经理再给大家敬一个，是，感觉还真的差异蛮大的。不过我们今天也有准备贾军的这个映照，其实看起来就是一个哎蛮男子气概的这样的一种形象。 哎， 其实之前也有自己组乐队玩过一段时间，对吗？ 对对对，是的。 所以真的是音乐生活有大大的可以挖掘跟大家聊的地方。但今天贾军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给我们准备了歌曲。 是的，是的。 我们节目套路第一题就是要先用歌声征服大家， 是吧？ 让很多的人来一起支持你哈。今天来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 那我们唱一首《想你的夜》送给大家。 好， 想你的夜，这真的是很多人都会选择的，但经常会有人唱垮的曲， 很难被挑战的。这首歌我是必垮无疑的，所以不敢挑战。 试试看哈，那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 声夺人，唱给你听。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静瑜。 大家好，我是涛涛。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低沉？因为听到要唱想你的夜了吗？ 对啊，这首歌本来就是比较低沉一点，所以要先铺垫一下这个情绪， 是 吧？ 是。那现在贾军已经在我们的表演区就位了，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那我们就一起来想你的夜。 分手那天，我看着你走远，所有承诺化成了句点，独自守在空荡的房间，爱与痛在我心里纠缠，我们的爱走到了今天，是不是我太自私了一点？如果爱可以重来，我会为你放弃一切。 想你的夜，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不知道你心里还能否为我改变。我想你的夜，求你让我再爱你一遍，让爱再回到原点。分手那天，我看着你走远，所有承诺化成了句点，独自守在空荡的房间，爱与痛在我心里纠缠，我们的爱走到了今天，是不是我太自私了一点？哦哦，如果爱可以重来，我会为你放弃一切。希望你能在我身边，不知道你心里还能否为我改变。我想你的夜，求你让我再爱你一遍，让爱再回到 姐， 如何形容？如何形容此刻心情？涛涛 ，I want to， 我要为你转身， 我要拍下我的桌子，直接冲到前面去哈，然后要用最近的流行词给你打扣打扣打扣，150分， 对， 真的超级厉害。哎，我觉得溢美之词我们就先不用多讲了，大家一定非常好奇，今天来做客挑战新歌声到底是何许人也，这么厉害，一开口就让大家开口跪，那就进入我们今天的魔音手，来一起聊一聊范甲军的音乐故事。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当我年轻的时候也曾不自量力的在 KTV 里面尝试过这首歌曲，最终以不幸破音被大家嘲笑而结束。那涛涛你呢？ 这首歌曲我刚才说了我肯定不会尝试的，但是我刚听完之后呢，我觉得这首歌基本上以后也不要让我再听到了好吗？因为我觉得好厉害的就是他会把这个伴奏，第一难唱的话呢一般会被伴奏带走，然后他是完全伴奏配合他，而且在第二段的时候加入到自己的一些改编，最后还加入了自己两三句台词，你当这是在演 MV 吗？ 对，最后真的超级打心的，因为我不知道男生怎么样，女生超吃这一套，但可能这首歌有特定针对的人群哈，那我们就不妨先从毕业之后开始讲起。 是的， 因为刚刚有了解到贾军是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毕业， 对， 毕业了之后，怎么样兜兜转转的成为了一名人民警察，还真的挺好奇的。 我当时毕业了之后，其实是特别想做一个歌手，因为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的偶像是张学友，然后我总听他的歌，然后看他的演唱会，然后就会很向往这样的生活，然后也希望自己 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有一天站在台上面对八万人观众，对对，喊一声生命的朋友， 哇，太棒了那种感觉啊，真的是这样。然后呢我一直在通过自己努力，然后毕业之后呢跟同学跟朋友然后一起组乐队，然后在北京大大小小的酒吧去把自己的声音让更多人知道。然后一直到2008年的时候，我一个朋友在东北啊，然后也是一个这样的演出的场所嘛，然后我就带乐队去，在那儿之后待了两年，之后乐队回来了，然后我回家了。 哦，跟乐队分开了。 对，分开了，因为家里就一个孩子，然后经过那么多年的打拼也好，那么多努力也好，然后自己可能那个时候有一些气馁，可能觉得啊太累了，并不是不会坚持了，觉得那我应该换一种方式去再继续音乐啊。 所以那个时候是选择另外一条路，比如说我先赚钱然后再过梦想。 对对对对对，是。 是，现在在我们活力982的直播间当中，韩寒还有张木达、赵恒恒、守护小霞都是关注了我们并送来了小礼物，要特别感谢守护小霞关注了我们的活力982，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点击关注以及分享，这样每天下午18点都可以跟我们一起相约在这里。刚刚有听到哈，贾君的音乐梦想是在跟乐队分开了之后选择了另外的一种方式。 是的。 但其实我还蛮敬佩你们的是可以在一个地方待两年的时间纯粹就靠音乐生活。 对，其实这么多年，其实在北京的时候大概6-7年的时间，然后就一直靠音乐然后来支持着自己的梦想，因为有梦想嘛，那我就不断去追求，再累那我要坚持。 听起来好正能量，有吗？ 是。那有自己尝试写歌吗？还是说跟乐队都是演绎别人的作品？ 有，我在北京的时候，然后之前演出会很晚下班，然后我自己唯一写过一首歌曲，就歌曲叫做挽回。然后是当时是一种什么状态，就是当时特别流行那个秋天不回来那种网络歌曲，老鼠爱大米啊， 就让秋天带走我的思念带走。所以 真的 他到现在眼神 我露出了诧异的眼神。 好歹是挑战新歌声的主持人，我号称中华小曲库好吗？ 你真的是。 但这首歌确实还是挺偶然，可能在出租车上听到过。 对对对， 旋律还蛮洗脑的。 是当时我记得我有一天下班挺晚的，然后最后一班末班的公交车，然后当时没有什么对，当时没有手机录音啊什么，我用那个数码相机然后打开录音，就是录像的 模 式， 把声音录下来 照在外面，然后自己一个人就在想，我现在心情是什么样，然后我要把它唱出来，然后我就这样就哼连哼哼带唱，这样就把大概的歌曲 就会 哼完了。回家之后我就开始打开这个手机开始抄谱子， 哇， 然后这样 超厉害的。 对对，然后完事之后其实说实话真的就是那一晚上的时间，然后就把它做出来，就是有了谱子和歌词，然后就拿到朋友那儿，然后呢他帮我做出来，然后听的还不错。但是我记得当时我这首歌写出来之后我自己录的嘛，录完之后呢，然后就是湖南卫视就是魏晨 要拿去 经纪人，对对对，他说哎你这首歌不错卖给我吧，我当时自己其实有私心，我说为什么要卖给你，既然你都说好，那 我当然 不错啊，那我就自己唱吧， 都后悔。哎， 结果现在那首歌还在我家里， 推广的渠道的。 对对对， 所以你有后悔没有当时卖给魏晨吗？ 有一点点。 因为其实前两天魏晨刚刚在北京举办了自己出道10周年的旅程演唱会，所以其实当时如果卖给魏晨了，搞不好其实是可以在那个演唱会上作为什么主打中档曲推出一下。 现在开始收版税了。 但是要告诉大家的是，因为贾君唱的这么好，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有2天的档期，明天还是贾君，我们也希望明天贾君可以带着他这一首还放在家里的还未火的这一首歌曲来一起来跟大家见面。 很好，送给大家。 也是一个小悬念铺给大家哈，明天要持续关注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了。是，那之后呢？后来就怎么又辗转又做了警察的工作？ 后来回到家里之后，大概有半年到8个月的时间没有工作，然后因为你一直在外面漂泊，然后在北京你文化氛围和我们那边是不一样的，然后就像你之前唱酒吧也好，唱别的也好，然后就会有观众他能够听得懂你的东西啊什么的，在我们那边在内蒙古嘛，然后就是大家可能更接受，大部分人都更接受这个有实力的消费群体都是草原歌曲， 凤凰传奇， 凤凰传 奇， 哎，对对对， 套马的汉子，你 果然是中华小曲库。 他到现在已经露出了惊恐的眼神，实力证明我们俩年龄不在一个层面。 对对，有代沟，哎，我没代沟。然后呢？ 然后回去之后就发现， 回去之后呢，我就自己想嘛，我觉得哎呀没工作这可怎么办呢，那我就用我的这个，因为当时在06年的时候路过星光大道， 对、 哎、有一个小的成绩 介绍一下哈、哎、 而且很厉害， 对，贾军是蒙古族小伙， 哎， 是的，而且 呢 哎呦，这是打招呼，叫后面一句吧。 我以为你还会呢。 没有没有没有，只是应和一下，特别想学。 其实我的妈妈是 蒙古人 、哦、啊，就是妈妈家里都是蒙古人，然后我的那个民族呢就随了妈妈。 哦、嗯，真的是蒙古族。啊、 对，让打招呼的话呢，就三杯呢。 三百诺，这里是挑战新歌声。 哎，对对对 对对对对， 说 的很标准啊，对对对。这除了这个学蒙古话之外呢，这个我们的贾军呢，也是在06年参加星光大道的时候获得了周冠军，然后月冠军，还有优秀歌手的好成绩。 哎， 那个时候我记得应该是全民都会每周关注这个节目， 是特别 大家印象是非常深。 爸爸妈妈，这真的是一档合家欢的节目， 嗯， 而且其实蛮难的，因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实力的选手都会去在这个舞台上，我觉得拿一个周冠军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现在就是也拿过周冠军、月冠军，包括最后也是有一个优秀歌手的称号、啊、 哎，对对对， 包括最后呢2015年的时候还参加过中国好声音、 哎、 以及今年还和著名歌手大家都非常喜欢的那首凉凉的演唱者杨宗纬同台演绎过一首流浪记、 嗯、 说明实力真的是很被认可的， 谢谢。 对，那因为当时有去过星光大道，所以后来 所以后来就拿着我这个这一点点资历，然后就回去我们那边，然后有各种传媒公司，然后大家都做那种婚庆啊、开业啊那种， 开始接商演了、啊、是吧？ 对 对, 对, 对。然后因为没工作嘛，然后就去，哎，老板，我叫什么什么名字？这是 我 的资料。我 有去过什么？ 哎，我有去过什么？哦、然后就是哎，我会唱歌。 看一下照片。 哎，对，你看一下我的资料。如果我们有机会合作的话呢？哎，那希望你们来电哦。 嗯。 哎，然后就这样挨家挨户的走，挨家挨户的走，终于在寄了简历，大概一周左右，有一个老板打电话说：“哎，你是范晓军吗？”我说：“啊，是。”好，来，你试一下，我来听一听。嗯，然后我就去了，然后是一个婚礼。 嗯 啊，然后我就唱了一，当时没办法，你只能去学草原歌曲。 嗯， 然后我就唱了一首《鸿雁》，当时啊，记得是、 哦、 哎，因为 我又想张口唱了、啊，但是我怕吓到涛涛。 没事，我已经经得住这个惊吓了。 鸿雁你会吗？ 我也会。 哎，来一段， 来 一段， 哎， 啊，真的让我来吗？ 耶、yeah ， 就我觉得在这个 可以对比一下， 关公面前不要这个班门弄斧。 好的，好的。 对。 然后那一首唱完了之后呢？ 唱完了之后，那个老板直接很 惊讶， 惊讶的表情。 原来唱这么好， 哎、唱不错 哎！ 哎， 对， 是哎，哎，行啊，这哎，以后咱常联系啊、嗯。这个，其实要说白了，他也是我回去之后是一个伯乐， 嗯、 就是在我们家那边伯乐。然后通过他，然后哇塞，他会给我很多场子， 嗯， 然后我就认识了现在更多的朋友， 嗯， 就是搞这个的也好，然后圈子里的朋友也好， 嗯 啊，然后就在我们家那边呢，然后我的音乐之路就慢慢的开始了。 对，就等于说之前玩乐队的那一趴已经结束了、 哎、 现在开始的 单干的 单 飞 了， 对，单飞、 哎、 单飞不解散、 哎、不解散，对，一个人做主嘛、哎、 是，但其实特别想问贾军的是、嗯、可能回到家之后迫于就是赚钱、嗯、或者说其他的客户对你的要求也好、嗯、你可能就要去演绎自己不擅长的一些草原歌曲、 哎、 但其实自己比较偏向于哪一种风格呢？ 其实我自己非常深爱，我刚才说过嘛，说我自己的偶像是张学友、 嗯、 然后我从小听他的歌，从吻别开始听，一直听到现在。 嗯， 时间有泪啊，比较新的歌。 所以你会模仿他吗？ 还 可以。那话既然已经说到这里了， 话已经递到这儿了，对不对？ 是我们正在活力982当中观看的听众朋友们，也都在搬着小板凳，翘首以待。 是吧？谢谢大家。 嗯，哪一段？ 那我就模仿一段这个，想和你去吹吹风吧。 想和你去吹吹风， 很想和你再去吹吹风，去吹吹风哦，风会带走一切短暂的轻松哦，让我们像从前一样安安静静，什么都不必说，你总是能懂。 哇我跟你说，如果这个今天的节目大家没有看直播的话，非常可惜的一点就是你没有看到那个精髓，就是兰花指 表情，你的表情超到位。我们不仅仅是声音在模仿，然后整个视频的画面也都在模仿。 对， 哎，大东，你说现在如果有朋友正在北京的路上开车，没有办法观看我们视频直播，只是听到这段，会不会误以为说，哎， 歌神张学友驾临到挑战新歌声节目。 对，挑战新歌声节目简直太厉害了吧，歌神都请过来了。 但是有一点点不像的地方哈，是因为他说话的时候就是当然学友大哥说话的时候他是带有一点广东话的腔调在的， 对， 贾俊的这个普通话太标准。 这个我们就不为难了，毕竟在北方的话，就学广东话有点难。 对，也是蒙古汉子。 是， 对，当时在北京的时候说普通话，然后当时在北京的时候口音特别重， 嗯， 比这个还要重。 哎，我特别想知道，就是蒙古口音是？ 蒙古口音就是我们说话的时候，后面的声音总要往上 扬。 陶陶、 哎，你干嘛去啊？ 你今天干嘛 去啊？ 怎么了？哎，就是这种，哎，都吃了吗？哎，对，就是你吃，就是我们家那边话说你吃了吗？就哎，你测了吗？ 测了吗？ 你去哪个呀？就是哎，往上扬， 往上扬， 叫妈妈不叫妈妈，这样这边叫妈妈哈，我们叫妈 妈， 妈，就这样，爸， 会因为是草原比较辽阔，所以你需要调往上扬，他们才听得到。嘿， 哎，对对对，以前我记得我姥姥给我分享过一个故事，她说一个人，如果你去牧区问一个阿姨也好，老奶奶也好，你问她，哎，这个地方在哪儿？如果很近的话呢，那个老奶奶就会说在那儿，回亮亮。就到了，如果很远的话，老奶奶就会在那回来了，就是表示很远啊，起码要走好几天啊。 哎呀，通过声音 起码走好几天， 通过声音的长度来判断这个地方， 哎，要多远啊？ 很有意思， 太有意思了。是，那其实今天贾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有准备自己的一些私藏歌曲。 是的， 刚刚有提到自己的这个偶像是学友大哥，但是今年确实也有跟杨宗纬同台的经历。 哎、 是 其实我觉得他们俩歌路有点相似，都属于走情歌、超痴情的那一类。 哎，对，特别走心，然后特别让你热血澎湃，就是内心的那种澎湃啊。 嗯，今天这首歌曲呢，大家现在听到的，这就是今天贾俊给大家推荐的 《一次就好》。 是，为什么特别喜欢这首歌呢？是因为电影吗？ 对，也有关系。因为我觉得，就是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爱情这个东西，往往就是大家得到了，然后不觉得好。 失去了之后才 失去之后，回头再一看，哇，还是原来的好。 果然是听每首歌都好走心呢。 想看你笑，想和你闹，想拥你入我怀抱，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可心早已经准备好，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海角，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 哇，可能刚刚想你的夜有点爆发力比较强，但是现在听到这种一次就好，我觉得说超级走心的感觉， 对对，很舒服。 因为包括像刚刚结束的时候，贾俊有那一小段单独的告白，我会觉得说他唱这种歌曲一定是各中老手。 你这么铺垫，我感觉下一句要问情感类的问题。 情感类的问题，反正 明天还有机会的。 对，明天还要来，我们明天不妨现在征集一下大家想要问贾俊什么问题啊？明天在节目当中一并替大家问过，包括可以点歌，开放点歌给大家。是，现在听到的是贾俊推荐。现在第二首歌曲《演员》都是同一类型的， 对， 是的。那这首歌曲打中你的地方在哪里呢？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在这个浮夸的社会当中啊，大家可能有一些心浮气躁，然后也有一些比较安稳哈、啊。然后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在演自己哈、啊，有的时候在表演，就是要怎么样去演才能配合这个环境 情节， 哎，这个情节。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写的也是蛮棒的。 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你难过的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也 没意见，你想怎样我都随便，你演技也有限，又不用说感言，分口就平淡些，该配合你演出的 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演员是今天我们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范甲军带来的推荐。现在在我们活力酒吧的直播间当中，有很多的朋友持续不断的刷来了小礼物，还有666了。接下来呢，大家还是想继续听甲军唱歌。其实今天有准备之前的时候跟杨宗纬同台演唱的那首《流浪记》，对不对？ 对，是的。 嗯，当时为什么选择这首歌曲呢？还是节目组帮你直接安排的？ 这个节目组也有推荐啊，所以就听取他们的意见吧。 嗯啊，那当时是跟杨宗纬一起合唱，今天只留下你一个人了。 嗯， 哇，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吧，这一首《流浪记》来自今天挑战新歌声音乐爱好者范甲军的演绎。 更复杂，爱能不能唱出歌声，离别不 深叹一口气，结束了这一首《流浪记》的演唱，我觉得我自己被深深的震撼到了。涛涛呢？ 今天好像走的都是这种比较深情的，然后很容易让女孩子就比较被抓住的这些歌。 我已经是迷妹了，好，没有任何好说的。现在鹏程小海给我们发来了666，并且关注了我们，还有很多的好朋友，你猜我猜他猜，以及一路走下去，我的自由年代，都是来到了直播间当中，持续的给我们今天的音乐爱好者范甲军打 call。但是接下来呢，很宝贵的时间还是要留给甲军，因为接下来带来这首歌曲非常的有故事，它是甲军在备战中国好声音的时候精心准备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我本人也非常喜欢，就是听到旋律就会鼻子泛酸的那种感觉。我接下来给你提一个难题好不好？ 什么呀？ 把我唱哭。就我泪点其实还蛮低的。我现在已经开始准备酝酿了哈，我们就直接开始吧。时间关系哈，最后一首歌曲只让贾君演唱了半首，不过明天呢依然是范贾君做客挑战新歌声，带来更多精彩的歌曲。 okay. 怎么样，今天第一次在电台唱歌，感觉因为你也是在电视台都表演过的人，不会再紧张吧？ 不会紧张。然后同样的 同样的感觉，感觉棒棒的。 是，对，明天希望小军带来更多他的精彩表现。 OK， 是，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明天同一时间18点，挑战新歌声依然在这里和您相约。最后呢，我们也送上一首来自曹格的歌曲吧 ，Superwoman。然后明天希望听到更多来自贾军的走心的歌曲。我是静瑜， 我是涛涛， 明天再见喽，拜拜， 拜拜。 Your table， 一夜都没睡，但我不知不觉清醒。我早餐准备了你爱吃的东西，这次换我等你杯咖啡的香味叫醒。想要找回每天早晨对我微笑着的你，能够做些什么代替我的歉意，总是望着我小心翼翼顺着我呼吸，而我竟然理所当然让你精疲力尽。下紧紧靠着彼此，只求夜深一点，有多久没有好好看你，只是认定了我，无论在什么时候回头都有你的笑容。是我忽略了你也会有想要哭的感觉，好狠的。